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我最近听到一首歌挺有感慨的，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它当中有一句，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这个乐队用他们摇滚的态度，把面对自由时的那种挣扎和痛苦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我想起了朴树的一首歌叫《平凡之路》，我觉得这两首歌还是有着那种异曲同工之妙的。他们都向我们发出了一人生的精准的拷问，要不要从于平庸，要不要让一些条框限制住自己身体里原始的那种冲动，要不要与这个世界和解。我想当我问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对于他们的答案都是不尽相同的，可能大部分是沉默，或者有些许的反抗。那么在今天，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换个角度来解读一下，热爱自由的人终于能够找到一个让他甘于驻足停留的地方，何尝不是一个温暖的据点呢？我记得前段时间在看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当中说，人生不过家居，出门又回家，我们一切的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不过是灵魂上的私家病。想找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个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一个安顿归宿，好像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了家。出门旅行目的地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我觉得很有道理，是吧？或许很多人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一组音乐当中，在一组特别的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聊聊厨房和爱。我们在人间烟火处来平凡平凡里的不平凡。 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应我幸福的要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唯一的是我爱你，你也爱我。不担心一杯红酒把我的真心透露，或许你早就该懂。冰淇淋在喉咙，能多冷静几秒钟，气氛再浪漫都不够。烛光晚餐像一场美梦，像这样望着你到永久。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切你属于我。多想要拦住这一秒钟，你每天晚餐都陪我，美味比不过你温柔。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应我幸福的要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唯一的是我爱你，你也爱我。不担心一杯红酒把我的真心透露，或许你早就该懂。冰淇淋在喉咙，能多冷静几秒钟， 钟，气氛再浪漫都不够，烛光晚餐像一场美梦，想这样望着你到永久，一束玫瑰交到你的手中，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切你属于我。多想要拦住这一秒钟，你每天晚餐都陪我，美味比不过你温柔，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应我幸福的要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唯一的是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不是个浪漫的家伙，却甘心为你这样做，想要什么都跟我说，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我是不是有一点别扭，从不曾这样说出口，太多的愿望在心中，重要的是我爱你你也爱着我， 多想拦住这一秒钟，你每天晚餐都陪我，美味比不过你的温柔。这是来自曹格的烛光晚餐，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很温暖很幸福很岁月静好的模样，对吧？在音乐当中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蜡烛的火焰好像就在我们眼前跳动一样。我很喜欢曹格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刚中带柔，转音很高超哈，像飞机起飞一路攀升的那种。下班回到家，你向我抱怨了忙了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而我向你分享今天要吃到的美味的小蛋糕，幸福不就是这样吗？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互相分享，和爱的人在一起，小事都会变成最重要的事。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各位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欢迎光临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你喜欢厨房吗？你最拿手的一道菜又是什么呢？已经有不少朋友说到了，一个胖子说不爱做饭，但是刷碗没有问题。Hello November， 看到菜就想到乾隆白菜，这怎么整 ？Mr. 梁最拿手的是乱炖，真正的乱炖，所有东西往一锅里炖。说句心里话，爆炒羊羔肉。你呢？你最拿手的是什么？ 走过冬的日子，追过梦的放肆，穿过多少生死。假装若无其事，穿过半个城市，只想看你样子。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 生命如此辛苦，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世界？经过漫长的思考与铺陈，五月天酝酿了2年的专辑《为爱而生》发行，他们找到了一个简单但是却永恒的答案：为爱而生。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旋律最畅快的、最重要的《小事》。什么是爱呢？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号，它可以大到生离死别，还好你没走，它也可以小到烟火日常，还好你就在身旁。我觉得爱的极致应该可能就只是生活当中一些最小最小的事情，我们都能在这样的一些琐碎当中去体会到一种温馨的爱，对吗？比如宝姐姐，她说喜欢和先生同时进厨房，是交流，是学习，是劳动时的陪伴，多温馨，多浪漫。微蓝说甜点的话，古早蛋糕我做的一绝，吃过的都说比蛋糕店的还要好吃。1080有一道拿手菜，一般不做，那就是卤菜芙蓉鸡片。现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香气四溢了呢？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在节目当中，如果有经典老歌的话，都会炸出很多一直在潜水的朋友。认真爱你是吗？这是来自辛晓琪的味道。我觉得这首歌火的简直是深入人心的那一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首歌，会想到那种赤裸裸的寂寞，会想着爱人的心情，会想着爱人的一切，想着他很多很多的事情，挑动每一根寂寞的神经，对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厨房与爱，我们要在人间烟火处来体会平凡当中的那些不平凡。有人说了，如果男人要会做饭的话，那基本上没有女人下厨房的份儿，是这样的吗？我们很乐意呀，欢迎进厨房。城市迷途大表哥，我真的没啥拿手菜，就有一句话比较拿手，今天你想吃啥？有这句话很重要，至少你有心想做出对方想吃的那个味道，对吗？甭管你会不会做，甭管做得好不好，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可能不见得一定要让你去做到什么，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份心。有时候话到了，情意也就到了。这又是一首老歌哦，你还记得吗？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是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谓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一首老歌来自彭羚，囚鸟。这首歌跟我们唱的是都市当中那份感情的冷漠和缺失，是不是很多人想到了自己早年单身的时候，一回到家看到冰锅冷灶时候的感觉？那时候多希望有个人能从厨房探出头来，围着围裙擦着手跟我们招招手，说回来了，快来吃饭吧。 这缭乱的城市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相信一个你。 老赵你好，每天进到我们的直播室里聊聊天的感觉是不是很棒？所以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对吗？老赵说，其实没有仔细想过喜不喜欢厨房，可能是每天必须和他打交道习以为常了，只会做一些简单的日常使用的菜品。每逢家人聚会的时候，那是我家老大主厨，每次看到他忙完一桌子美味佳肴的那种满足感，我就真的看得出厨房是他的。北京时间15:23，欢迎你继续和我们聊一聊你最爱的厨房，你最拿手的一道菜。 往一杯沙漏里放了一颗真心，看见时光的倒影，忍着不呼吸，忍着不哭泣，忍着不想你。时间倒回去，把记忆还给你，伤口会不会治愈？害怕再提起，后来多可惜，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 这首歌来自张磊，用一种诉说式的方式带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 把记忆还给你，我们会不会重遇？总是在提起，后来太可惜，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 想我还能再拥抱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你是否想起这件小事情，我们的过去最近开始慢慢清晰，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 在我们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有很多朋友秀出了自己的菜品。一哥说，我喜欢厨房有着生活的烟火气息，会做的很多，更喜欢的是川菜，就像这首歌一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就是亲爱的那个他为我们亲手下厨，哪怕是做了一道汤一个菜。 重新为我， 有时候这样的温馨的爱真的不是惊天动地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从贫困到富强，走出复兴伟业征途，每一天都有奋斗牺牲，只为人民拥抱幸福。 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啊蓝啊蓝得很透明，其实人啊人啊很容易适应，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让风吹啊吹啊腐蚀我自己，没有谁啊谁啊离了谁不行，我的故事还会继续，只是伤了你。 尽所有全力，用阳光的心态挑战一切机遇，我们甚至还会感谢这样的自己。如果说青春是一道亮丽，眼泪是梦想路上的调味剂，酸甜和苦辣我无所畏惧，有梦最了不起，就让我开怀新鲜的生。 这是要聊聊女孩李子璇和陈意涵带来的青春料理，是一首带我们玩转调味和香气的，怎么讲，青春元气练习曲，对吧？青春那种能量真的是直击我们的味蕾哈。生活就像一碗白米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厨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努力，根据个人的喜好往其中加入自己喜欢的佐料，无论是心酸还是笑语，都会以各种活力让你的梦想无所畏惧。就让我们一起烹饪出拥有最佳配搭的珍贵料理好吗？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又回到小小的对角课桌，所有的人都跟时间走了，遥远的洪流冲走了什么，大地是一些老大的承诺，在跑不穿的旧旧的操场，所有的风都吹进你一身，当车后座的你总爱抱着我，与浮毛少年和情侣为夏天，我跌进一年又一年，转眼又撞进了大人世界，可青春还没写好感言，就让我们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新告别，多缠绵。回到湿冷的南方小城，熟悉的雾气曾氤氲着我们，你总爱画一些粗糙的相片，递给那夜里爱读诗的少年，我跌进一年又一年，转眼又撞进了大人世界，春还没写好感言，就让我们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新告别，多缠绵。我跌进一年又一年，转眼又撞进了大人世界，可孤独还没学会成全，就让我们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新告别，又拒绝时间的手总是不肯起眼， 时间的手总是不肯急言，但愿明天也会永远新鲜。这是歌手徐秉龙对长大和告别的一种心得。长大是一种慢性告别，和昨天告别，也是和无邪的心去告别，和今天的告别，也是和上一段自己的告别，然后再去面对陌生的世界。这首歌叫《年年》。这两年的年年春天，我都是带着孩子和父母去采撷蒲公英，在平谷的一处农家小院儿。小院儿外面有一处坡地，两边都是种着桃树， 桃花开着，特别的浪漫，是那种粉红粉红。在桃树的下面是漫山的蒲公英，我就那样花着一个半天的时间和父母采一采蒲公英，聊一聊天，孩子在旁边跑着。我觉得这是我一年当中可能在疫情的当下没有办法带到他们去外地，去到更远的地方游玩时，我们做的一种向生活的妥协。但是在这样的妥协当中，我也感受到了一份浓浓的爱，尤其是才回去之后，父母又会花上很长的时间一根一根的去把它洗干净晒出来。最后你知道最好吃的是什么吗？是他们用辣椒，是那种用小小的小红椒把蒲公英炒出来的滋味，很美味的一道菜，大家不妨也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只是蒲公英比较难采，尤其是它还在比较鲜嫩的时候。特别有感慨于吴浩宪的一段话，他说，说起家里的厨房，就感觉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火味儿，那是家的味道。无论饭菜做得如何，哎，总是在对着你的胃口，咸了喝口汤，淡了撒把盐，哪怕只是一碗泡面，哪怕只是一碗家生饭，那也是你的家人做的，那就是最好的。我特别同意你说的，他说评判好坏的标准是家人定的，不分好坏，这就是包容，这就是关爱。在这一荤一素之间，我们品尝到了太多生活的滋味。 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毛毛说，其实这首歌是写他和自己母亲之间的真情，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所有人在这样的歌声里，其实是听到了自己的家，自己家中的妈妈，遥远的故乡，遥远的记忆中，那一荤一素的关怀是母爱。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说是我的歌声吵醒火山，我数你整个港湾。 你只想翻山越岭的远方，我只带一双翅膀，沿途将彼此点燃，暗夜点亮，谁不是一道光芒。 岁月平坦，岁月波折，剧情或许会猜错，朋友只要一起走着，这一切都值得。 另一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按照梦想用心生活，就算有跌跌的撞撞的，有点累的，睡个懒觉全都愈合。 另一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 用心生活。 中餐厅，这个是主题曲的特别版，来自四人组的合唱，分别是黄晓明、秦海璐、王俊凯和杨子。你听出来有几个呢？这首歌听着真的是特别的轻松又欢快哈，好像在沙滩当中行走一样，你会觉得柔软的沙子一下子就包裹住了脚丫，可以让我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我跟很多人讲过，我很喜欢去海边，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特别放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被柔软沙子包裹的感觉。而我觉得中餐厅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从美食这个很贴近人们生活的角度切入，来给我们讲述了人生的一种酸甜苦辣。海岛，充足的氧气，蓝色的海浪，充满花香味的阳光，你有多久没有感受到了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厨房，说一说厨房里的那一份爱。城市迷途说，最近偏爱烤肘子。大家可以进来我们的聊天室看一下哈，你这张肘子绝对是可以进入今天美味前三甲的。很会料理， 而且你的配菜也很棒，居然还有海鲜。你是要把多少人缠倒在聊天室里，对吗？在厨房里最不能少的是什么？王力宏用歌声来告诉你。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世界去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哦，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大陆地，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煮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 老赵说，仔细想想，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厨房，都离不开煎炒烹炸，不是吗？能给家人制作合口的饭菜真的很辛苦。是，我们在这里要借助一下我们的节目，借助歌声来问候每一天每一趟下厨房的各位辛苦的朋友。当你下了厨房，幸福就在发芽了。 是幸福在发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样的歌声里面感受到幸福，感受到爱，感受到那一片小小的厨房真的很神奇，能让我们多一些对平淡生活的观察和感激。最后的这首歌是一首法语歌，名叫 Hello， 节奏很明快，生活其实并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这样轰轰烈烈，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明天我会遇见你吗？稍等啊，我们的这个厨房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并不妨碍它会准时为你架到一些美味。 Je fous ma vie en l'air à chercher l'air.